人在台湾搜刮再寄回去，香港是没办法挡啦，所以只能下限购令。但是国民党有在替台湾人民着想吗？朱立伦说呢，政府要赶快恢复小三通，来帮助中国人，帮助中国人来到台湾就医。那有考量过台湾的医疗人员的心情吗？国民党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台湾的防疫做很差，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台湾的防疫医疗是可以好到帮助中国的。蓝营立委呢加码跟着喊说，蔡政府呢不帮忙台商买机票回台湾，难道还想要把台商当成蓝营的铁票吗？现在开小门，以后就会开大门了。国民党呢帮王宏威开了一个绕跑后门，结果现在好啦，引爆了国民党年轻世代议员逼宫老立委们。徐小昕、徐宏庭呢现在表态要选立委，抢费鸿泰、赖世宝的位置。那你看哦，这个民进党的世代交替，还有一个这一届我先不选，我再来拼立委的礼貌。但是国民党呢是直接校正老人下台吗？王宏威呢带起绕跑风，希望大家体谅，讲着讲着还讲到哽咽了。现在吴怡农就说要让王宏威绕跑未遂，就干脆继续留在议会来为市民服务好了。不过让大家也说，难道现在政治伦理是荡然无存了吗？好，包括这个高虹安呢用公积金来帮党的秘书长谢立功来办媒体参叙，这个明细都有列出来嘛。好，谢立功的日前发言说自己是受邀出席的，没有想到这样讲也不行欸，高虹安居然生气了。好，谢立功呢传出还被高虹安大骂说，你就说侦查不公开好啦。哇，没有想到立委的气焰可以胜过党的秘书长，民众党的未来老板难道是高虹安吗？但现在爆出呢，高虹安选前选后密约助理要他们销毁账本，现在传出呢助理因为自保其实还留下几手，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证据也因此留下来。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整件事情呢也烧向了柯文哲，要求回捐助理费，不止立委捐，议员捐，现在传出党部主任都要捐吗？好，包括前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敖伯胜就爆料说，民众党呢要求要签一个承诺书，不只要捐选举补助款哦，就连助理费用、文具补贴，每一条清清楚楚的细项都给列出来，统包要你捐 10%， 等于是每一分钱你都要算进民众党的口袋里面吗？但是立委的助理费是可以拿来捐的吗？好，双城论坛柯夫人陈佩琪不是秀出了存折，大家以为这一笔账是柯文哲要自己买单，结果最后呢107万不是还是公帑付款吗？谁赚到了好名声呢？好，民众党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爆料，是不是也显示气弱呢？柯侯两个人呢昨天同台就被问到说啊 ,2024 怎么做呢？柯文哲说会先回到台大医院，侯友宜继续呵呵做歹计，但是柯文哲一人扛全党，全党要扛你一个人吗？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黄哥。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当选人于北辰。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国民党现在怎么了呢？2022才刚选完呢，结果现在徐小昕啊就说我要去选立委，瞄准的是费鸿泰这个位置，而且校正费鸿泰，直接喊出要世代交替。好，世代交替呢是好听一点的说法，其实不就是要逼宫吗？带你快来看 2024年的立委初选，我自己的定位是对我个人的挑战。 蒋万的立委席次补选都还没投票，才刚以第一高票之资连任议员的徐巧芯就开出第一枪。2024立委挑战费鸿泰。 我们是投入初选，就是先看看党内的游戏规则是如何，更多的年轻人一起去挑战。我觉得这整个世代的浪潮起来之后，会让国民党完完全全的变得不一样。 建制党籍资深立委一句世代交替，听在费鸿泰的耳里很不高兴。 我建议啊，徐小昕议员啊还没有上任，现在党内啊又面临着王宏威的补选，王宏威的补选呢、啊、是为党在打拼啊，多想想党啊。 尊重。 马路前按下通行按键，响起这个声音 之间呢是有非常强的革命情感的。我当议员他也教了我很多， 说和前辈有革命情感，自己出来是为了唤醒年轻人对国民党的认同感，但费鸿泰挑明不让，要继续选， 当然是继续争取选民的支持。 他喊说世代交替，会不会觉得他是在被年龄有意见？ 为党多做一点事什么都比较好。 在财政委员会担任赵伟刚散会，费永泰被问到有火气。今年68岁的他担任过三届议员、五届立委，从政资历29年。党内改革声浪起，第八选区71岁的赖世葆也被点名。 当一个政党要永续发展的时候，这个党的年龄结构是不是应该要跟社会的年龄结构要更相符合？ 力促改革，拓展中间选票，国民党年轻议员接力喊交棒。蓝营不同世代2024空上演火车对撞，也引起讨论，谁才是真的为党想一想？三立新闻李正道、魏文轩 SNG 小组特别报道。 好，不是说前辈教我很多吗？那你现在怎么会想要前辈的位置呢？吼，现在大家就说了，难道王宏威的落跑是会传染的吗？好，现在不只是徐巧芯哦，叫费鸿泰呢，这一席希望可以让给他来选，包括徐宏庭也表态说，他也要想选立委。哎，这个校正意味相当的浓厚哎，但大家也说奇怪，国民党怎么会这样子，血淋淋的、赤裸裸的，直接叫老的下台吗？好，我们要请教晃哥哦。现在呢，徐巧芯、徐宏庭是表态喊说啊，要世代交替，但是好听一点是在讲世代交替啊。但你看费鸿泰他刚刚就很生气哦。 我觉得每个人参选都是他的权利，好、那最后由选民来做判断，所以徐巧芯、徐宏庭绝对有权利说他们想要挑战立法委员。这那至于说他刚当选议员才任满可能一年就要绕跑去参选，好、那选民自己会判断。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打着世代交替的大旗行这个政治斗争之实，好、你要选就选，那是你的自由。老人不见得一定要被淘汰，年轻人也未必一定就能世代交替。那就看最后看选民的抉择。还有，国民党的初选机制是什么？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国民党上一届的立法委员好像是没有初选，就是现任优先。 嗯， 好，只要现任的说我要连任，那新人对不起你就没机会。当然这个对新人不公平。那明年的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可能会有提名的机制、那到时候要不要进行初选，然后初选的机制是怎么样，都还是个未知数。 要看朱立伦怎么决定了嘛。 对，然后你现在就先出来喊世代交替，好像有一点点像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期那个红卫兵，就是打倒黑五类， 对， 只要你是黑五类通通该死，不管不问是非。这其实比较像红卫兵的斗争手法，它不像一个民主政党里面的内部的竞争。因为其实国内这么多政党，以比较稍具规模民进党跟国民党来讲，民进党也有面临说年轻人想要出来参选，好，但是你看我们在今年我们就看到了阮昭雄他宣布议员我不连任，要不然以小熊在选区的实力，他连任应该十拿九稳。何伯文那就更不用讲了，以他在选区的实力他也是十拿九稳， 但是 他们两个人可能，对，还有李坤城， 对， 他们三位可能想说，哎，我也许2024我要选立委，他们不一定会被提名哦。 对， 好、尤其像何伯那个选区，他如果在他议员选区的话，他选区罗志正跟张宏禄两个人看起来都会连任啊，都想连任啊，那他不一定会被提名，但是他想争取，那就想说好，因为这议员跟立委的选举太接近，那我就先不要选，至少对选民有个交代，然后呢，你这一个席次也不会浪费掉，因为我们知道议员多席次，他缺额没有到二分之一，他是没有补选的。那等于是你少一个，你这个选区就少掉一个名代帮你发声。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做，我觉得是正当性相对比较高。 我先让出来，把机会给年轻人嘛，我之后的路我再自己来铺嘛。 而且呢，他没有一种逼宫的味道，他没有逼宫的味道，就是我不是说假汪来矿话，就是说我先站好议员位置，然后我再逼，然后拿着议员的旗帜去喊世代交替。我觉得徐巧芯、徐宏庭你们两位如果真的要世代交替，现在还来得及，12月25号不要去宣誓。你虽然当选了， 对， 那你们那两选区倒霉一点，就少各少一席议员， 对， 你就不要去宣誓。你如果不去宣誓，然后说我要挑战立委，我说你有种。 对， 你如果去宣誓就职，然后讲挖来跨挖挖，然后这个时候喊出那种打着世代交替的大旗，好像一副正当性十足。 那王宏威也去就职啦，当然有潜力，我就跟着 follow 就好了啊。 除非你都不要去就职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还有正当性。这让我想到一个日剧《游山解考》的情节，就是老人家没有生产力，没有竞争力，就年轻人把老人背到山上去，丢在那边，让他自己在那边自生自灭。你不就类似这样吗？就费鸿泰、赖世葆两位，他们也许年纪比你们都长，但是是不是任 由选民决定，而不是说你打的世代交替就把这些老人就不分青红皂白老人全部齐头把头全砍了。 对， 我觉得这样子做是不对，这一种有为，我觉得他有为台湾人比较温柔，比较敦厚、比较善良的个本质，反而比较像中国的战狼。 但国民党的新世代好像没有看到这种敦厚的本质，因为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包括了徐巧芯、徐宏庭，甚至还拿出梅西啊、C 罗啊来做比喻说，说啊，就是要世代交替。但我们要请教小玉姐哦，那你看啊，像国民党这么样有战力的这些议员们嘛，你要出来选，哎。你干嘛去挑战一个一定是蓝的选区，非常非常蓝的选区，这种温调的选区呢？ 坦白讲齁，就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国民党齁，你对于这些老的这些议员啊，你要安排他们有地方去嘛。啊，不然你就是像那个不分区，譬如说像柯建铭71岁但是人家是不分区啊。像费鸿泰跟赖世宝，你国民党是不是有一套机制齁，你让他们可以到不分区去。但是问题来啦，你这个不分区你除了军系要就僧多粥少啦， 条件也要，军系也 要，这个排排满了， 那费鸿泰 警戒也要啦， 赖世宝排在哪里？ 那爱关节啦，这个也要，你没捐钱的也，就是这个基本上他们不分区的这个就是僧多粥少，你不要你看嘛，像之前什么谢龙介啦，这些通都排不到啊。如果上次吴敦义自己都要卡一席的话，那你怎么可能轮得到赖世宝跟费鸿泰这些人？不过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举晶你说的很对了哈，还是说就是说这些世代交替啊，上一次有人认为他们是这个画画呀， 对， 就画。你有声量嘛，因为反正国民党最烂的就是世代交替嘛，你喊着说老人多世代交替马上有声量，你看议会上一次喊世代交替就进了一批人啊，大部分都是好朋友啦，你看像包括什么李明贤、李博义、张思刚、钟佩君啊，这一次就有詹维仁啊、刘蔡威啦、杨子斗、曾宪，你就这些人齁，这是世代交替，当然确实有心血，但是现在你议会有世代交替之后，现在其实我觉得针对性非常强，他们立委就是瞄准这两席，一个是赖世宝，一个就是这个费鸿泰。那为什么我会有点 不以为然，是说我当然觉得国民党有问题，我刚刚讲过了，国民党你本来就是对这些老人你要有一套让他安排不分区，说实在的啦，你家有一老还是如有一宝，你像民进党你有柯建铭嘛，他就是那个议会的立委的这个活字典嘛，你很多议事规则你没有他在瞧齁，没有他在帮大家解说议事战术规则，那其实你很多新科的立委实际是不得啦齁。那回过头来你说国民党我为什么说这些这个新世代的这些新科这些议员啊齁，他们还是有政治性在。 对。 你真的那么厉害你就去挑战，你想要世代交替，你要想要进立院你就挑战艰困选区 啊。你现在国民党也才30几席啊，为什么偏偏你针对这两席？第一个因为费鸿泰的这一席齁，就是松信啦齁。 对。 松 山信义区。 对。那还是比较蓝的部分。那赖世宝文山区更不用讲了，你躺着就可以选得上嘛。所以你还是觉得这两区是比较好选嘛。再加上说赖世宝跟费鸿泰各有各的问题。费鸿泰上次其实并没有选得很好哦。他上次拿这个85000多票，许淑华79000，险些就翻盘。他要不是那个民众党的蔡宜芳啊，也有出来17000，其实许淑华差一点就翻盘就赢了。所以他们这次也觉得说，其实你赖世宝费鸿泰不一定是稳的，所以他才愿意出来。 趁你病要你命就 对了。对嘛、所以你看徐小新跟王宏威啊两个人才出来要喊世代交替啊，因为他们觉得不是那么稳嘛。那再来你赖世宝为什么就说也是有点问题，因为他这一次在议员的选举他挺针线赢，挺到党内齁，这个有点天怒人怨，还掉了一个高阳凯。所以这个引发当地的议员很多对赖世宝你挺针线赢，挺到后来破坏游戏规则，挺到就北送。所以哦，我认为说，就是说，国民党就是说，现在看准这两个哈、哦，有很大的问题，柿子挑软的枝啊，所以现在喊出世代交替，既有声量，好、哦，你又可以帮自己找到正当性。那我就要讲了，就是说，其实讲好听一点，世代交替，你这些人还是要面临落跑的问题的。现在落跑有效应哦，哈、哦，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你看王宏威，好、哦，接下来徐巧芯，你再加上说，现在徐宏庭要去挑战赖世宝，同样面临落跑问题。 对，一路落跑。李博义哦，李博义可能要抢赖世宝这一席哦。 答对了，就是我这边要讲的说哈，你讲李博义就是要林益华这一席。这我知道这几天那个国民党他们内部有开会过了，好，现在目前是倾向他们担心落跑效应扩大被骂死了，所以目前倾向让林益华到2月1号再宣誓就职，就是就让李博义不要去补选了，不然你四连跑四连跑的话， 太难看了。 国民党议会只是少一颗，就是有可能少了4席，这太难看了。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但是我觉得他也要背最后一个风险啦，就是说你林益华如果你不补选的话，那你国民党也是立马少一席，所以就是看起来国民党对这个问题还是蛮头大。 我就通通都去就职就好啦，议员就就职就好啦，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两边卡位了，不是吗？好，不过重点来了，我们要请教将军哦，因为你看哦。 哦，徐小新的话呢讲的是蛮呛的。好，但是费鸿泰就直接说了，议员新的一任还没有上任，你先把党的事情做好，要为党多想一点。徐小新说，我为党想的很少吗？我晚上都在抓侧翼耶，如果费鸿泰认为不够，我会更加努力，牺牲更多的时间，希望委员可以满意。我不想要很假掰，明明会参加初选还故意装说啊没有啦，我再评估看看。好，你现在哦，这个议员还没有直接就职了，你就开始叫板哦。你用一席的这个一届的议员哦，去校正五届的立委，哎，这国民党的伦理来讲，您自己会不会觉得有点感慨呢？ 国民党这些新世代当然不会故意，不会去这个兼顾这些伦理，兼顾伦理他就年华老去了嘛。对，说句实话，很快哦。你看你现在三十几岁，这个如果费鸿泰再当个两任，你四小心就破四十嘞，很快。所以年华老去很快，他必须要珍惜现在的人气跟现在的高得票数，要叫板。而且呢，况且前面已经有一个这个已遂了嘛，那他已经参选了嘛，人家就这个宣誓13天都可以参选，我宣誓三个月四个月都过完，你为什么不能参选？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中国国民党党中央没有一套非常完善固定不改变的立委初选机制。 对， 中国国民党立委初选机制永远是在这个准备选举前大概2月3月才会颁布，每年都不一样，而且是颁布以后每个地区都不同，桃园有桃园的方式，高雄有高雄的方式，艰困选区有艰困选区的方式，现任优先深蓝选区有深蓝选区的方式，它永远是因地制宜，弹性十足啊。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不会有议员说我今年不选，我今年不选，我放在2024再来选立委，因为你等到2024他根本没初选，你等什么？所以这是这些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所以这国民党党主席要负责。当年我们在改革委员会我们就提出来了，立委还有党职高级的中常委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选举机制， 对， 而不是每一年因为党主席因为中常委因地适宜不断的调整。所以你看齁，像桃园有的地方的立委，第一选区的立委就直接征召，也不民调。第二选区也是私下协调 啊，不是啊，你可以在党内好好讲，你为什么要搬到媒体上，搬到台面上来直接校正画像？ 这也是不得已的啦，因为国民党为什么说国民党没有年轻人？国民党的年轻人当然是有，但他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像李正浩一样被踹出去，另外一种是留在党里慢慢老去变老人。国民党的年轻人只有这两个出路，所以徐小新急啊，徐宏庭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党的机制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朱立伦身为党主席，你是要让国民党改革升华变得更有战力的人，你应该跳出来，否则这两个绝对不是唯二哦。因为那个这个王宏威是唯一嘛，他跳出来第一个实施绕跑有理嘛，当选无罪嘛，所以他如果真的绕跑成功当选成功的话，那徐小新为什么不选？徐永庭为什么不选？我告诉你还有咧，多的是，我知道了就有大概3到6个人准备要挑战老的立委。 那我觉得徐小新也蛮自打嘴巴的，因为你看哦，他之前也挺郭董，郭董几岁？72岁。那他现在人家都不觉得老，你现在觉得这个费鸿泰年纪太大了，就想要把人家赶下来，这太赤裸裸了吧？ 只要能够选到立委，我再送你2下又怎么样？这没有问题啊。这就是跟你讲，他不会在乎这个的。我只要能抢下这一席，我只要把老费给比下去，我能当选这席立委2下，是不是？我打6下给你看，我自打6下嘴巴，我都要选。这就是国民党新生的世代，年轻世代对于党中央的无奈。但这个无奈呢，我告诉你，我真的要是跟徐小新跟徐宏庭讲，没有用啊。我在国民党这么久没有用啦，我告诉你，最后还是一样，这些人继续选。国民党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就是长生不老术啊。每一个立委当得又久又有贡献又有战力，而且我告诉你，越老得票数越高。为什么？因为年轻人根本出不了头，这些深蓝选民、蓝营选民，他没有人可以投，只好投你。所以你看。费鸿泰当了多久？好像应该是5届了吧？ 对， 对不对？然后这个赖世葆应该也有6届了吧？ 6届， 对不对？按照国军的俸级的话，都有终身俸了嘞，你知道吗？都没有问题。他真的是资深的立委，因为他没有这个所谓的评比的机制， 对， 更没有初选的机制。民进党有哦，民进党就算你是立委，你一样有初选机制，而且新人听说还有加成。那朱立伦上次也学了一半嘛，就是就国民党新人也有加成啊。但是新人跟新人比，老将先推荐， 对， 剩下一席的空间，新人跟新人不公平啊。 对， 那立委更没有空间了，就一个，有哪一个选区国民党可以有两个立委，都是一个嘛？那你老人不退继续选，那就只有新人就是忍痛继续等啊。对，所以全国各个选区，国民党的立委是怎么交替的？都是选到落选。国民党在桃园的桃园区，这是我的选区。 杨丽环做了好几届，是怎么样交替成万美玲的？是因为杨丽环落选了啦，你知道吗？他落选了，万美玲出来才选上。如果杨丽环不落选，万美玲继续等，这就是国民党。所以我觉得齁，徐小清出来闹，但是我觉得你要闹到关键点。你要到朱立伦那边去闹啦，你要到中常会去闹啦。你在这边跟费鸿泰闹没有用，因为这不是个案，这是通案。 他就要叫他出来处理嘛，就要叫朱立伦来处理嘛。 对，就是你要叫中央去闹，你要去中常会闹，你在费鸿泰这边闹。费鸿泰就讲说，我老无罪啊，我 OK 啊，我愿意继续贡献。不要去打单一的，你要改政策改制度才是表示你对国民党有贡献，否则的话就是图私利。 好，但是看看哦，王宏威的绕跑哦还是会传染的，因为今天呢王宏威说什么呢，那就让他绕跑未遂吧，带你快来看。 吴欣桐前进长春市场扫街拜票，跟摊商民众拔干净，除了路政面对面，也要靠政见争取认同。只不过13号提出支持兵役延长，引来对手质疑。 延长兵役的问题，我一直讲它不应该成为一个选举的操作。兵役延长是不是把这个责任，现在两岸兵凶战危的一个责任丢给这些年轻人？ 国民党的朋友们经常说兵役的延长是票房毒药，那我这一次提出我支持兵役制度适度的延长，又变成选举考量，立委候选人有责任讲该讲的话。 喊话王宏威提出具体政策，而非沦为口水战。兵役问题之外，核电使用两人也交锋。 那我觉得王议员既然提出核二、核三的延役，那他对于核废料的处理，对于核能安全，我也希望他提出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给新北市民一个交代，也给我们台北市的选民一个交代。 而王宏威才刚连任议员，还没就职就宣布再战立委，引发绕跑骂名，让他坦言压力爆棚。 我们就尽全力让他留在市议会。 其实有时候我打电话，我都很怕里长会骂我这样子。可是那里长就跟我讲说，愿望就是，希望你一定要当选。这样的状况之下，我的南松山的选民里长还愿意这样子鼓励我，对。 吴怡农王宏威隔空开杠，从政见到亲和亲民度，就比谁更能争取选民支持。三立陈君杰、朱淑君台北报道。 好，看到这张照片呢，王宏威落泪了。他说呢，他心理压力很大，因为部分民众认为他不应该这样绕跑去选。好，那要不要继续就当议员算了呢？好，他说他心理压力非常的重。但大家在解读说这个是扮白脸吗？因为现在就有人来帮他扮黑脸咯。好，我们要请教委员，你昨天帮他开了这场记者会嘛？好，说这个莱茵在质疑啊，这个外交部为什么要安排外媒来参访壮阔台湾呢？是帮忙辅选吗？外交部就说了，这个行程是访兵要求的，所以就国民党来讲，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呢？ 我先讲一下王宏威落泪的事情啊。老实讲，就是说，王宏威今天去选立委被党中央要求这样的论述，我必须讲实在话，在国民党党内支持者是可以接受。 他不是被党中央要求，他是自己要出来选。 没有，就是说党中央三顾茅庐，然后劝他，希望他出来。所以我必须说，这样论述在蓝营里面是可以，是大家可以愿意成立的，然后愿意支持的。包含我中午有参会，也是国民党这个松山新义的主要的要角跟里长们哦。那王宏威有到现场，那王宏威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下面里长的反应，当然我必须说他们是国民党籍里长哦。那他们反应也是非常支持他。那我必须说，当然他这样子离开，如果我选上立委的话，那必然要离开议员的位置。那中间选民怎么判断？当然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失分呐、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靠选票怎么判断。但也必须说，因为这一次是立委补选，大家知道补选投票率真的很低。换句话说，会变成双方一个基本盘的一个催动员的催票动作。所以当蓝军的朋友都能认同他这样说法的话，或愿意支持他这样说法的话，把投票率催出来，当然他这样说法对他这一次补选选战是会有利的。但未来往后的政治路途当中，他还会有这样标签在他身上，他必须持续面对。但回到吴怡农，我觉得吴怡农在面对王宏威的这个挤破的攻势，包含王宏威今天落泪，他的回应太游刃有余了，太没有情感，然后做好他自己本身的动作。我当然知道他愿意提出他的政策政见，我们乐观其成。但面对了一个短期选战的那种情绪，在这个吹捧这个情绪的压力的时候，你发现吴怡农他这样其实完全没有对针对王宏威有任何的回应或任何的接招。那老实讲，一男一女相比起来，有时候大家会对于女生会相对比较多情感面的一个支持。 那我觉得这是吴怡农接下来。 所以哭是有用的，你的意思是？ 我觉得哭在适当时间哭当然有用，但我最后还要回到一点，我觉得今天这个王宏威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绕跑的议题哦，我觉得王宏威也不用特别再讲，因为这个东西的伤害跟大概已经造成的，大概不会有特别新的变化。那我认为再多提这个议题的话，对他来说不是特别 有 利。有 啊，你们不是在救他了吗？你们不是在开中国台湾记者会？ 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嘛。那回到中国台湾的事情，我必须讲，今天国外的不管是政府单位或国外的基金会来台湾，我们以前都有所谓的观选团，就观察选举的一个团，这样就国外回来看台湾选举的过程这样子。但问题是，他这一次他不是一个观选团啊，他是这个他那个基金会是一个捷克的巴卡拉基金会嘛，他指名要中国台湾就是这个基金会。我觉得对方又指名然后透过外交部来协调然后让他去介绍，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事情哦。但问题是他进入所谓的中国台湾基金会里面，第一个点是吴怡农会不会出来接待。但吴怡农我知道他是中国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负责人，他接待是理所当然，但问题是现在进入选举阶段嘛。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你把国外的基金会这样子引荐过来或者这样中介过来的话，难免会落人口实，会有人怀疑说诶，是不是外交部有在特别帮忙这件事情，这是会有一个疑问在这边。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国民党开基金会指到这件事情。但如果今天对方是很明确的指出就是指名要吴怡农基金会的话，那我觉得无妨啦，对方已经指名了嘛，那中间有的中介者可能是外交部，可能是也可以通过民进党。我是觉得政府在这个时候他应该扮演他的中立性会要明确一点啦，不要再太多的 这个就是外宾指名的，而且他们这次也有来拜访国民党啊，那国民党怎么不说呢？ 对，所以我是说，外交部在中介的时候，我觉得选举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客观来说，这样子的逻辑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当然我知道昨天国民党记者会有针对这个事情提出质疑来，那当然也是希望外交部说清楚。那吴钊燮今天也昨天也跳出来讲明清楚嘛。那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还原之后，也是让民众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这样子。 好，我们要请教文杰议员哦，因为看起来呢，这个委员的说法是这样子啦，就觉得外交部应该讲清楚嘛，好，外交部也讲清楚啦，但是国民党还是要继续抹黑啊，说这个后面的募款计划 64% 都是在宣传吴怡农，但是吴怡农也贴出来广告跟宣传只占了 6%， 好，包括他要打外交部这个外媒访问的事情是不是有帮忙浮选呢？我觉得这感觉起来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猜测，我看到撞过台湾我应该就会看到吴怡农，所以可能就是要帮吴怡农浮选，这里面是不是太多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国民党是一个集团作战，其实老实讲就是说你讲的这些议题都不是出自王宏威自己嘴巴，都是国民党的侧翼啦，或者是说是什么议员啊或者立委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其实老实讲这些指控都是经不起检验，都是很无聊的指控，但是这些指控它会变成是吴怡农就不断的再去防守。那老实讲我觉得怡农现在是好像有点孤军作战，还有点孤军作战。其实吴怡农的政治经历是白纸，所以他没有什么好攻击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吴怡农有准备的话，王宏威其实是很多东西他可以攻击，王宏威不是白纸，所以现在感觉上现在是一个吴怡农是每天被打这样子，一个白纸的人是每天被打得很凶，但是王宏威他不是白纸，反而却没有人去管他，你从头到尾只有讲他绕跑， 对， 但是绕跑对蓝军的支持来讲是完全 OK 的，因为你的支持者一定是希望你更上一层楼啦。王宏威的支持者一定是希望说啊，你以为你做那么多件，你可以选上立委，大家当然支持你啊。我的支持者也会支持我，就是这样嘛。所以对蓝军的选民来说，说他绕跑是完全没有用的指控，但当然对绿军的是有用 的， 对绿军有用，但是对蓝军没有用。那因为刚刚也讲到是补选，就是。其实我们上一次台北市的补选就是三成的， 对， 这是何志伟跟那个那一次嘛，何志伟跟陈冰甫那一次就是三成，那因为是我们是在大同区北市那个北士林，士林这样子，然后所以因为那区是比较绿，所以基本上投出来就决定了， 对， 就决定了，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吴怡农如果不改变策略的话，哈，我觉得这样下去在这个如果投票率积不起来，如果没有他一直被打，而不是去主动的攻击跟交锋的话，那你投票率低，那这场选举就很危险。所以我是建议说当然他要维持他的风格啊，可是不能够只是孤军作战，因为我看得到现在国民党是集体性的在作战。 来势汹汹。 集体性的。这个不是王宏威一个人啊，他们是整个团体的这个战斗。我觉得现在 这个真的是要加强。那至于他们这些具体的指控是完全不堪一击的啊。你说巴卡拉基金会，捷克的巴卡拉基金会，他要组团，他要来参那个拜访吴怡农的这个专柜台湾基金会，当然怎么会有问题呢？那吴怡农他的那个什么募款，他只是说我跟这个内政部申请啊，因为你要公开募款的话，你必须要跟内政部申请一个募款账号。那我申请一个募款账号，我说我的募款的目标是680万，我的目标是680万，但不代表我有募到680万、啊。 国民党现在就讲的一副你好像已经募到680万的感觉啦。 啊、那吴怡农还挺糗的啦、啊、他说这个 募到7万块， 我只募到7万块、啊、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你所以说他都是口水战，但是问题是时间就是被 这样子拖过了嘛， 没有几天 啦、啊、大家就看完了嘛， 没有几天，没有几剩下没几天，所以这个好像就是国民党是用来不断的消耗每一天的时间。嗯，那我觉得吴怡农要赶快这个奋起直追了。对， 好，所以请教慧珍姐，那所以国民党现在要打的是黑白脸作战还是乌贼战呢？ 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其实刚文姐讲了一个重点，虽然对蓝军来讲，就是王宏威落跑，就落跑王这件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我一直从头到尾都认为吴怡农要锁定这个落跑议题，而且根本要把它变成一首歌，就落跑落跑落跑王，那再讲一次，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你要让绿营的人出来投票，你要让绿营的人说不行，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对于我们选民有承诺诺的议员还没上任就给我琵琶别报，就要给我看到其他的工作。我们要用选票来告诉我们拒绝这样子的渣人、渣人政客。反正就是我上个很好笑，我上个礼拜台这里讲说，如果在感情上一个男生这样劈腿啊，然后干嘛他会被叫渣男？在政治上，事实上他也是一个政客，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没想到隔一天，媒体就爆发出一个大家非常就大家有兴趣自己去 Google。但是如果说这种事情，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他在政治上更是也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可以接受一个你才刚选上你就背弃了选民这样承诺的一个政客呢？如果这样行为是不可取，我们就要用选票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拒绝这样子的一种文化。那如果你这一次让王宏威达阵了，你让他真的跑成功了，让他本来人家是这样子按照理要这样跑的，你让他变成有一条捷径直接从议员上任之后，而且还宣誓就职哦，马上投入另外一场立法委员补选。如果众人还选上，后面的徐巧芯，后面的徐宏天，一个一个都会跟着背弃对选民的承诺。 因为其实 T 台有做出一个民调嘛，破四成的选民其实认为说参选是失当的，因为他落跑的标签就让贴上去。那没有想到王宏威的落跑效应，现在研发了这国民党一连串的人，大家都要跑了。 当然，你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是徐巧芯他们，我看着六年级是，其实有点悲哀。我自己是六年级世代，六年级世代一直被说是在那个整个社会上被掠过的世代。你看那个黄子哲就是啊，我的两公俭让，让到变成两次初选都莫名其妙被新人给干掉，然后新人后来好像也没选上。所以六年级的温良恭俭让看在那个徐小芯他们这种七八年级生眼里面，想说哦，我如果再按照党内的这种机制下去的话，我真的到60岁头发都白了，搞不好费鸿泰委员还在继续当委员，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太好了。所以这些党内大佬看在这一些年轻世代眼里，会变成你们实在太老啊。你如果人家就说啊，你如果不离开我怎么怀念你啊？问题是人家干了20年，身体还非常的勇敢啊，人家选民也支持他，他就党内又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把他们转到其他的领域里面继续为国家贡献，这就变成卡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卡住，整个包括五年级生、六年级生、七年级生全部都卡住。你说用整个社会的一个进步性来讲，是不是应该世代轮替？是，但是是要用这种红卫兵的方式吗？我觉得有很大个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那个徐巧芯你这样的举动，你不是说只是对你的前辈，你口中说你学习，让你学习很多的前辈无情而已，你也对你的选民不忠啊。我本来以为巧芯至少已经当了两任了，没有他才当完一任、 一届 第二任，对 对，第二任他还准备要宣誓就职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文化是不可取的。如果你们真的就是说啊，我认为我非常的有信心，我一定可以职工立委，那你这一届就不应该选。如果你不选王宏威，不选吴征， 这不会为了那几千票是不是就选不上吴征一个这么想要为国家贡献的一个年轻人， 对， 就被你们这些人这个整个都堵住。对，那你们承诺的选民结果你们又绕跑。那所以对于台北市民来讲会心想说，诶，我本来我也认同你的政见，我本来认同你应该未来为我服务，结果你看到另外一个更肥的缺，然后你就让杠。 而且重点是原来缺还不想放哦。 对啊，啊就是摆明了就是怎么样嘛，就是他的所有的 priority 里面，我个人活得最好，活得肥滋滋的最重要，我对于选民的承诺一堆都不重要，我对于前辈的这种所谓的伦理这种事情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他如果王鸿薇能再次这样选立委的话，他会形成一个文化，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台湾的选民，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民，是可以允许这一种不忠的议员，然后就是选前哦，就是选票乱开，选前说的甜言蜜语，选前说我要为你们服务四年，结果选后不到连上任都还没上任。 说法呢传出高虹安生气了，甚至还在内部会议当中直接大骂谢立功，说你不应该对外发言。结果谢立功呢，诶，真的哦，第二次对外发言呢话讲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带你快来看。 民众党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风波持续延烧，日前曝光的办公室公积金账目更被发现，除了高虹安自己办媒体参叙9300多元和好几笔党团会议午餐费，以及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办媒体参叙的9900元都注记委员请款，令外界质疑国库通党库。 高委员邀请您就对了。 对对对对，几个人哦，本来就不一定会觉得那么清楚。 谢立功第一时间澄清媒体参叙自己并非主办方，而是获高虹安邀请出席，但这说法似乎让高虹安相当不满。外传在民众党内部会议中，高虹安就当面斥责谢立功不应该对外发言，只要说侦查不公开就好，质疑谢立功自行回应媒体。 并没有发生像外界所谣传的责骂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请有心人士不需要再捕风捉影了。现阶段其实并不需要外界过多的评论和揣测。 尊重相关检调程序的独立性哈，原则上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做评论。 而再度缺席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预算审查的高虹安，到现在都还没辞立委，也被外界质疑可能让检调收证或羁押的难度增加。 爆料的人都是民众党的候选人，民众党的党工高虹安的助理，即将就任的高虹安市长，多想想法律问题，少扯一点政治阴谋论。 侦查的部分我们不介入，好不好？台北地检有在处理中，好不好？但涉及到个案，我就不便介入。 法务部强调，相关侦办作业都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毕竟高虹安是否涉案备受关注，外界也盼望能尽早厘清真相。三重王家宏周刊小组台北报道。 好，请教小玉姐哦，高虹安现在已经敏感到连谢立功说啊，我只是被邀请，这样一句话也都不行吗？ 刚刚在那个徐千晴他在澄清的时候，他澄清说不是责骂，但是他没有否认说高虹安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哈。其实这个状况就有点像当时卓冠廷爆料说高虹安跟那个柯文哲有在争吵哈，有争吵就是为了因为柯文哲想要塞人到高虹安那边去，就后来呢这个柯文哲不是气到说要告卓冠廷吗？其实后来这个我去了解说有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分贝啊是不是到争吵的地步？那所以卓冠廷后来就讲说，是不是以后争吵大家都要拿那个分贝机去测？到底是超过几分配我们才叫吵架什么的。所以我说就是媒体会用说什么责骂什么的啦齁。那当然可能当事人看得不爽齁。可是我必须讲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也蛮符合高虹安的个性啦齁。就说他认为说这现在事情事涉敏感哦。而且这个不是被供了啊，这个确实是啊在他们内部的就是我们这个周刊就有爆料了嘛，对不对齁。这个所谓的这个账户内部的账册里面就很明显有一栏啊，秘书长媒体参叙齁 ,9900块，而且委员还有请款哦，好，就这一栏。那谢立功，我觉得他也算衰啦，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受邀去参加嘛，他这个真的他受邀去参加了，结果他也不知道说哦，这个是高虹安用公积金出的，就最后还有来请款。那当然，那个我觉得那个谁，谢立功被问到，他当时实话实说，对啊，我是受邀参加， 我受邀参加，我不怎么知道你后面报账怎么报的？ 对啊，我怎么知道你这是公积金是压剥削这个不合法的钱 出的？那高虹安干嘛生气？他是说啊，你就说侦查不公开就好了，公开直接冲上， 因为 这个事情就事涉敏感，因为高虹安现在什么事情都会讲说，哦，我们现在是侦查不公开，他是要营造一个氛围，就是氛围就是说，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剪掉，你都泄露出去，泄露出去，哎，你不是剪掉什么侦查不公开，那为什么现在全部都公开？所以他认为说，你谢立功就是要维持这样子的原则，这样子就感觉他们高虹安他们是受害者的形象。那如果说你这个谢立功，哦，你就说，哎，对啊，就说我就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啊，哈，承认这样子，我还是受邀啊，这样子回北清啊，哈，而且这个账目的问题非常的敏感。好，那讲到谢立功，当然我觉得他个性比较软啊，高虹安个性比较强势哦，他一定有去跟他讲说你就这样子讲，所以你看谢立功隔天媒体再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哦，对，我们现在都是司法的那个在侦查当中哈，我就不便多讲了。你看他口径马上就改了，所以 我党的秘书长还要听立委的话就对了。 哎呀，现在高虹安的那个，其实高虹安本来选前身份就不一样了啦，因为柯文哲就把他奉为上宾了，尤其他是做二望一的那个一啊哈，所以我知道柯文哲的就对他高虹安的态度本来就不一样，所以等于说整个党啊，就是把这个高虹安当为这个政党之宝。 大老板柯文哲，二老板就是高虹安。 哎，现在搞不好高虹安比柯文哲还要大，因为柯文哲下来有美光环，你搞错了，对吧？ 很快又不是了。 对，高虹安现在变老大了，这样子。 柯市长不再是市长。 好，那但是高虹安变老大，这个老大可以做多久？当然就取决于现在剪掉侦办的速度了嘛。那前几天周刊不是有爆料了吗？高虹安事实上这件事情的林冠年有证实哦，就证实说事实上真的就是在这个国民党的哈那个新竹市长参选人那个林根仁。在开始爆料的时候呢，高虹安就到处的至少找了很多的这个他的助理啊，包括这四个地方，像是什么在这个新北的这个板桥啦，或者有叫他们到竹北来，就是有涉嫌串供的部分。阿当歪来，他也直接上门去，就直接去小兔家，对不对？就这件事情，就四处串供这件事情。那其实那个林冠年他这边有讲到一个重点啊，他的重点是说呢，这些人像小兔啊，小兔第一个他真的有提醒高虹安，这个是违法的事情，对，但是高虹安不听，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呢、就开始怎么样，私留资料，设保护机制， 很怕我会被牵拖进去啊，我有危险吗？ 甚至林冠廷还有爆料说，就是这些人看到高虹安叫他们去，或是高虹安直接杀上门来，他们都有自己都有录音，他们录音要自保，这个非常非常的恐怖哎、哈，我觉得现在大家对高虹安都要搞这一套，就是你做什么事我都要录音自保。其实我这边爆一个料，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就是说高虹安他因为他可能是从鸿海出来，他从科技业出来的哈、他们这个办公室，尤其他的这个男朋友进来之后哦，就是更变本加厉，就是你所有人离职啊哈、他都要求你就是把你当那个我们电影上看到的哈、就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电脑的资料全部 delete 掉啊哈、把你的那个什么对话什么通 delete 掉，他看着你做完。然后你才能走， 看着你做完才能走，有防人防到这个地步吗？ 对对对。但是我认为说小兔他们这个哈，就是说对于高虹安这个觉得太可怕了，所以他们自己本来就有留备份。那如果说你是在办公室的，他是要看着你把它 delete 掉，全部删完，就像我们看电影的啦，就是那种科技业，每次直接叫你走的时候，就还有人要看着你，然后收完东西 回到原始档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这边好是有人没有讲的，是说。后来他的那个男朋友李中庭啊，有就是这个事情比较康，就是这个高虹安事情发现之后，他还要回过头来去找这些助理说，哎、欸，啊你那边还有没有备份什么的？就有些助理像有，我就说留备份的，只有像小助这些哦、就是比较资深老的助理，他们有留备份，他们觉得说以后出歹题，他们是留这个来自保。但是有些比较菜的哈、比如说只待几个月的，他们就会真笑他们就李中庭上门，他们就会真笑。你当时就是看着我把它删掉，就后来你再回过头来跟我说你。有没有备份资料？他们是有些人是很错愕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后来他们在就是搞到一个不行的地方。那我就要讲是说了哈，就说这些人啊，他们现在就是就林冠年的说法，就说这些人都会老老实实，像小兔就直接讲了，他就会老老实实的跟法官交代的一清二楚，因为他们不想背伪证罪。 对， 因为你现在如果说你说谎话，你绝对是会背伪证罪，而且。他们这个账太明显了，因为他们那个账目里面有所谓的应退款，你知道吗？你只要有这个应退款，大家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应退款就是你本来的这个福报的，不管是加班费还好，或者是说你的薪资也好，你扣掉劳健保，还有扣掉你实际的这个薪资，你后来就进了所谓的公积金去，所以你有这个应退款，然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犯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哦。所以我认为啦，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个案情升高哈、那这些人都会说实话、因为不想去背伪证罪。 好，所以呢这些助理当然不想要背伪证罪啊，你做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呢？但现在爆出呢高虹安居然选前选后都密谈这些助理，这不是很奇怪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跟助理们哦，选前选后都有密会，密会要干嘛呢？就说，哎呦，你要照我讲的哦，寻求说法一致。那当然，现在高虹安是否认了，包括之前呢，周刊不是有报道说没有说过会搞定司法，但现在越来越多助理出来爆料了，包括他还告诉谢立功要怎么讲吗？因为谢立功讲的话还被骂了嘛，将军。 这个选前哈，你去约见助理，可以说啊，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努力来辅选，这还讲得过去。那你居然去找助理，不是讲这个事，是在讲你自己在立法院的这一些办公室里面的事，而不是新竹市的事。 是啊，你一堆都是已经离职了，你跟他们讲要干嘛 呢？是啊，所以说你去拜访他是为了什么？那这就是串供嘛，很明白就是串供。林冠廉很明白讲说，已至少有四次以上约见以前的助理。我们很多当选人，不管是议员还是市长或是县长，现段忙什么事你知道，都在组自己的团队，要找出最好的助理，找出最好的主任，那市长要去找副市长，找这个秘书长，找这么多。那高虹安好像没有在忙这个，他在到处找以前的助理，这么念旧吗？心地这么好吗？不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不要扛了，他就觉得如果你今天出去讲的都是跟你那个小兔那五百页有关的事，你都间接证实里面这些账是事实的，那对我多不利啊，你一个一个去讲，可是你没有想过，我们以前在国防，我以前初期是在陆军总部当参谋，都是军人。 对。 还有到了国防部以后，就有很多前辈跟我讲，他说以前你在军中服务的时候，军总总部都是军人，大家都是学长学弟，没有问题。你到了国防部以后啊，这有很多是老家伙啊，那都是穿的这个一般的便服的平民，那都是老公务员哦。你跟他们做这个文书往来，每一份都要留底。你知道那时候我就学会了一招，你不管去见文人部长，去见文人副部长，或见哪个处长，只要是文人的哈，他都很会写一个东西给你，然后写完之后说懂不懂？他不讲哦，他写给你，然后给你之后，他回去叫你说看懂以后把这个东西还给我，他要嘎掉， 嘎掉， 他要嘎掉，不留痕迹啊， 不留证据， 对， 没有一式两份吗？一样只有一式一份 对，后来他忘记了，有一种东西叫影印机啊，我们就把他比一份，然后东西还他，他就嘎掉，全部归档。你知道吗？后来这个整个卷宗有什么弊案出来的时候，卷宗一调出来，诶，不是才二十页，我怎么搞了五六十页？对，所有的东西全部要卷宗归档，这叫做自保，这不叫陷害长官，这叫自保。因为你说的你负责，如果我做错了我负责，但是你说的最后叫我负责不合理啊。对，所以高虹安的这一些助理一模一样，但是他的手法比我们更好。他知道有一种东西叫 USB， 你知道吗？你叫我删除，我直接备份带回家，你咬我啊，对不对？你这是犯罪内容，这是不法内容，我帮你湮灭叫湮灭证据，我保留叫做转成污点证人的最后救星，所以这些助理纷纷都有保存档案。所以高虹安很奇怪，诶，不是看到你把他删除了吗？不是看你把它 format 掉了吗？怎么会你还会有啊？对，我骗你啊，我 copy 一份不行吗？ 甚至你来找我的时候，因为现在林冠廉说我还有录音档， 一定要录音。 高虹安找他的事情经过都录下来了， 一定要录音，因为高虹安找的地方不是随便的地方哦。第一个会找律师事务所，要不然就是找一个非常隐秘的处所，就是他有确实证明那地方没有录音录影。可是你忘了，现在很多的笔都可以录音，你知道吗？放口袋里面，这些助理心里想。哎呦，找到他了，明天换我了，我赶快去借一支录音笔回来，赶快 copy 起来。你真的以为这些人都是出入丛林的小白兔吗？都是让你欺负的白兔吗？不是，人家都已经找到所有的这些证据了，所以他紧张。所以为什么回到说他会对谢立功这么不礼貌？为什么要对谢立功礼貌？对不对？他当时参选新竹市长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谢立功说不排除这个征召高虹安选新竹市，他就已经在这边第一时间就讲说，你凭什么帮我决定秘书长是谁啊？他就已经呛瞎了。为什么？因为谢立功不能没有民众党，没有民众党的谢立功是什么啊？就只剩谢立功而已。可是现在民众党不能没有高虹安呢，现在民众党全国所有的县市市长。 说从那个时候征召的时候，高虹安就觉得，谢立功，你干嘛帮我多嘴？干嘛帮我在媒体前面放话？ 要讲我自己讲，为什么你帮我讲？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很尊重他，他很清楚谢立功在民众党里面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你占秘书长的位置，那只是说我们对主席对整个党不爽的时候，我跟你谢立功，谢立功是要受委屈的。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当时柯文哲找谢立功到民众党，只有一个目的，就要网罗蓝营那些没有被提名的人。要让谢立功去提名壮大民众党，后来当然谢立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嘛。那高虹安当然看不起你啊！现在高虹安是民众党里面唯一当选市长的人，他当着气焰高涨啊， 他就说哎、欸，你讲这什么话，我相信他不是用骂的，但是绝对口气不会太好啦、嗯，所以会说哎呀谢玉公是秘书长啊，你就不要这样讲嘛对不对，这样我们很难、嗯、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秘书长你这样讲不太够意思哦，你就说侦查不公开就好了，你何必要说我是受邀去的，你这样子对我来讲很伤欸。他绝对不是非常温柔婉约的，一定是用质问的，虽然叫不是用骂的，绝对是用质问的。那你看谢立功立刻下次再接受的时候，他就按照他说的讲，这不是串供，什么是串供啊，如果谢立功下次被剪掉约去了呢，剪掉问到这餐的问题，谢立功就说哎，对不起姐，侦查不公开，我就是剪掉你还跟我不公开，他没有办法，因为那个高鸿安叫我要这样讲，这不就是公然串供吗，公然串供灭证。所以我觉得高鸿安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嗯、他的这一些周刊爆料，这一些跟助理私下的约见，全部都成为串供灭证的证据啊、嗯嗯、所以12月25号你可能哎，真的要小心。 但之前呢、啊，高鸿安的反驳啊，或否认啊，哎，奇怪，怎么现在资料都一一浮现了呢？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包括时尚猫在秀了高鸿安办公室的薪资单，里面说李中庭是人头，因为你看这个钱很奇怪啊，劳工退休金，这个就是立法院给他的薪水嘛，42,000块钱。那为什么劳健保这个健保里面是没有的呢？代表他健保就是没有挂在立法院嘛？ 是，这代表哎，其实我们其实之前立法那个近周刊有提报过嘛、嗯、就是说事实上她的男朋友李中庭一直有领就永龄基金会的每个月好像50万吧在一个薪资。当时大家就在质疑说诶那你是不是健保没有放在立法院，你健保是不是挂在永龄基金会，他等于是有两个收入。那立法院也没有说助理不可以兼职，但是如果你要兼职你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而且你要提出一个公文的一个申请、嗯、那那个公文申请必须要经过核准你才可以进行相关的个兼职的作业。那现在来了这个四叉猫所踢爆的这个健保是零的情况之下，代表他健保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哪个地方呢？如果以他薪资所来源是来自永龄基金会，那显然就是在永龄基金会这个部分， 所以就兼职吧， 就兼职、嗯、那如果兼职的情况之下，那就要查他有没有向立法院提出申请，如果他没有提出兼职，那当然明显就已经违反了法规。而且第二件事情非常有趣的就是他这个相关资料还暴露出什么，他有领立法院的薪水，所以他是一个公职的一个助理，但是他们的内账里面他竟然实质领的薪水是零，这涉及到什么问题？这涉及到人头助理的问题哦。嗯、而且诶你如果说你是怎么会有人去来做公益，那你是不是把这个所有的薪资全部都变奉回、嗯、这涉及人头助理以及低薪高报，或者是没有领薪水却是福报这个薪资一个状况。那对于就是李中庭高薪低报低薪高报或者是人头助理，然后这种情况高鸿安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说清楚够说清楚。而且还有一个李中庭还有一个重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忽略掉了，高鸿安是个骂账头、嗯、这个骂账头一刮开，我们到目前为止锁定的都还是看民众党的部分哦，民众党是不是其他委员也有这样的情况，民众党那个是不是柯文哲这样下令的，那你内部的助理怎么样，大家都忽略了。另外骂账头另外一边是谁，其实郭董。嗯，为什么说是郭董，因为李中庭所领的薪水如果是永龄基金会进来的话，那你有没有涉及到所谓的那个政治现金的问题，你有没有去把这一个款项，如果你是永龄基金会要直接捐款给民众党、嗯、或是捐款给高鸿安，你要寻正当的管道，每个人或每个党可以捐多少是有明定的、嗯、结果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它也是违反了政治现金。那这个下去，换句话说，查办下去的话、嗯、查到最后搞不好后面可能会杠上开花、哦、会不会永龄基金会、嗯、会不会郭台铭、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跟高鸿 两名男子一前一后，中间还有个庞然大物，黑色的毛皮，大大的熊头，这是台 你那个柯文哲自己本身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能保高鸿安的只剩下另外一个 BB、嗯、谁，就是郭台铭、嗯、你没有发现现在其实郭台铭表面上看起来跟高鸿安维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事实上高鸿安对于所有的诉讼行为或者是法律的行为全部都说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而且你看到、哦、他明目张胆四度去找这些助理试图串供，但这种一般人没有人帮你下指导棋，谁敢做这样的事、嗯、为什么他敢去，敢去是不是代表他们幕后其实有一些更高的一些计谋在里面，我敢去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串供的方式，或是我有一些方式让这个行为可以解读成 法律舰队这样、 哦、对，所以我大胆的揣测 会不会其实郭台铭幕后的200人的一个律师团队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在暗助高虹安？那最后其实我会认为哦，真的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嗯、你这样一每天下去每天一报、嗯、你不要说别人啊，光小兔他的老公为了保护自己太太情况之下，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好，请教黄哥，就算法律舰队、嗯、这个真的顾得了吗？因为你看哦，光这个薪资单你就会发现哎呦，这办公室不老实呢，哎，奇怪，怎么报的钱每一个人的薪水都没赶快。 对，这个薪资单应该就是铁一般的证据齁、哦、那这个薪资单我相信检察官手上一定有，而且检察官手上会多了一份就是从立法院人事处调阅来的原始版的薪资单。你两个再去对，然后检察官只要再做一件事情，去查这些，因为检察官手上一定有这些助理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跟身份证字号，只要去查他们的、跟国税局查他们的所得税的申报记录，三个一比对就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真的是所谓的低薪高报，然后把多余出来的公费助理的助理费变成个人使用的话，看起来那个公积金里面是高虹安个人使用很占很大一部分、嗯、那这个就已经构成贪污了、嗯、这个不是说你一句说什么啊，对外讲什么侦查不公开啦齁，就可以解决可以解释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从林根仁在选前开始爆料以来到现在，高虹安每次公开回答他永远是避重就轻，他永远不敢去针对事实的内容去做答复。比如说他的男朋友李宗廷这个薪水的问题，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他的健保放在哪里？ 嗯哼， 这答案应该这不用查吧， 明显没有在立法院嘛。 嗯，你问一下李宗廷就知道说，哎，那你健保到底放哪里嘛？那为什么呢？因为劳保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放在薪资比较高的地方，但是二代健保的规定是，你如果同时有两份工作的话，你的健保一定要放在薪资比较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劳保的投保薪资上限，李宗廷那个时代应该是四万二了，当然现在调高了，所以他保四万二其实没差，因为立法院也是最高，他放在另外一个工作是最高，但是健保的薪资上限高很多。他超过立法院的四万二，健保薪资上，他那个时代的健保薪资上应该要超过十万以上、所以这个会影响健保的收入。所以健保为什么二代健保会规定说一定要放在你薪水比较高的地方？那很明显，李宗廷的健保不在立法院，那表示说什么？表示他有兼差。好，那现在兼差不是问题，现在我们大家关心的是，那你的薪水到底，你那个好，不管你在永龄基金会一个月是五十万还是多少钱？证明你在立法院没有领钱，而且李宗廷被查到连续两年每一年捐30万给民众党中央党部，他如果一个月薪水是4万二的话，他一年的年薪好，也不过大概才40几万，他可以捐30万，那表示说这个薪水他不靠这个薪水过生活嘛。那好，那你这个薪水到底是你是人头，还是说所谓的你真的对民众党有爱，你每年就是我就是要捐这么多钱啊、哦！而且，30万正好是一个人个人可以捐给政党的上限，好、所以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那今天高虹安，我不管你去恐吓谢立功也好，或是恐吓你的助理也好、那都是你个人的问题。可是你今天要面对的是将来你要面对的法律的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告诉检察官为什么你的助理的薪水会有浮动的薪资。李宗廷还有个问题哦，他的薪水是浮动的，他在那边工作从2020年的2月1号一直做到年底，他的薪水是浮动的。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也曾经怀疑过，他是不是他的薪水能浮动的原因是不是为了凑满助理的薪资上限、 哦、对，党要 求就是大水库的概念， 对， 就是我一定要把大水库领到完就对了、要不然怎么会有一个人的薪资是可以上上下下如此浮动？而且我们发现不止李宗廷薪水，那个所谓的熊熊江青山的薪水也是浮动 的，他可以从6万多变成2万多然后再变成4万多喂，我没有看过有人薪水是如此的浮动，这比我们的浮动油价浮动的更厉害。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检察官都很聪明啦、他也会去问高虹安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个李宗廷他这个月4万多下个月变3万多、你告诉我他这个月请问他是做错什么事的、这个都是可以问的嘛。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现在你当然有犯罪的人齁、通常他有个习惯，他要说服自己我是清白的、因为这样子 他才能说服别人他也是清白，而且他所接收到的讯息包含他的律师一定都会告诉他啊，你放心这个案子没有问题，然后会找过去很多无罪的判决判例给他看、嗯、但是这个案子其实最关键的核心问题在于公款私用，那高虹安目前就目前的证据看起来、嗯、他的确是有公款私用、嗯、所以高虹安这个案子很难躲得掉，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他是什么时候会不会第一会不会被收押，第二个他什么时候会起诉，第三个什么时候会被一审判决、嗯、而这个会牵涉到整个新竹市跟整个民众党，这个高虹安为什么可以呛谢立功，很简单的道理嘛，你了解，你如果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在讨论高虹安，我想大观众朋友对他有初步的了解，高虹安这个人他永远是见高不见低， 对， 秘书长在一个党里面的确是很大 很大的， 可是因为谢立功就是光杆一个，嗯，他在民众党里面没有任何人脉，你看 没有， 照这个易善张立善讲说民众党四大派系、嗯、请问这里面有谢派吗， 没有 没有欸、哦、你连 还没有到那个康章， 对，所以高虹 安已经是一派了， 高虹安为什么看得起你，我觉得在民众党里面高虹安唯一到目前为止唯一看在眼里的大概只剩下柯文哲、嗯、但是12月25号以后就很难讲了， 也快拜拜了， 因为那时候他叫高市长、嗯、那柯文哲就变成柯医师、嗯哦、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他会去呛谢立功合理，只是我觉得谢立功这回答很奇怪，因为那个记账是写秘书长参叙，照理说秘书长参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做东邀请的人是秘书长才对嘛、嗯嗯、即使不是他买单都没关系，但他是出面邀请的人，谢立功怎么回答说我是应邀去参加，嗯，那是不是告诉我们高虹安要请媒体吃饭，然后假借秘书长的名字，然后把秘书长叫来，然后高虹安付钱，最后拿助理的公积金来付钱，我觉得这情况有点复杂哎、欸。好，这个谢立功到时候，因为我相信检察官就会传他去作证了哈。到时候你面对检察官的时候，你就把它讲清楚就好了。其实这件事情谢立功问题不大，嗯，问题不大哈，所以你也不用受高虹安威胁，该讲就讲，只尤其面对检察官的时候，一定要讲实话了。嗯， 好，但是整件事情呢又牵扯到了回捐助理费的部分哦，因为现在不只烧到高虹安，可能接下来还烧到民众党，直接烧到柯文哲哦，因为包括呢之前要选民众党的立委候选人敖伯胜就来爆料说，之前呢他们2019年要选立委的时候居然要签承诺书诶，还说你一定要签哦才要让你选哦，但当选之后捐出 10% 来做党部运作， 10% 哪里来呢，居然有包含助理的费用吗，带你快来看。 最能够凸显我们的特色的是财政纪律。 两年前元旦南下高雄，替当时党籍区域立委候选人敖伯胜辅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开口就讲财政纪律。讽刺的是，敖伯胜踢爆当时坐在最左边的民众党前秘书长张哲阳曾南下要求候选人们签署承诺书。 这是2019年的11月5号，那张哲阳秘书长有特别从台北到高雄来，对我们每个人一份，把一个立法委员所有能够领的以及所有能够申请的最高额度的金额全部算出来 10%， 然后呢必须要回捐给党部考察的这些经费呢，他说啊，这个比较不好计算，就没有算在里面。 投票前先要求自家区立委候选人签承诺书，根据敖伯胜的说法，第一点就明定立委收入包含本薪、助理费43万元、住宅、交通等各项补贴。民众党高层算出立委的薪水一年大约7到800万元，需捐出10%回馈党部运用。 他就很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如果不签的话呢，就没有那个政党的政治现金50万。以及那个政党推荐书都只有拿一份出来，签了就收回去了。 要求立委回捐薪水恐触犯立法院订定相关法律，但不签可能丧失参选资格。针对指控，前民众党秘书长张哲阳回复，我已经离开党部，签署承诺书不是我个人决定，是党部中央委员决定。对比高虹安办公室近期捐助理薪水、公积金等争议，遭质疑难道是跟随柯文哲规范吗？ 唯一有这个权利就是党主席嘛，柯文哲要求每一个当选的立委必须捐2名助理的额度，要求他们去签署这个承诺书哦，这个叫做为德不足啦。 党主席屡屡喊公开透明，却要求区立委候选人签承诺书，选上后回捐薪水，不止让他们难以接受，还大胆踩法律红线。三立新闻李正道、魏文轩、朱淑君台北报道。 好，伯胜呢现在在我们线上哦，因为他2019年那时候要选立委嘛，那就被要求要签一个承诺书。那请教一下伯胜哦，因为我们知道嘛，可能呢大家说啊，是不是捐1/3的补助款嘛，不是哦，也不是党公职的分摊金，您所说的是包山包海耶，这个10%到底包了多少东西啊？ 我必那个我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哈，就是2019年11月5号，就是在选前的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那当时的秘书长张泽阳秘书长就有拿了那个区域立委承诺书到高雄，然后请我们四个那时候代表民众党参选区域立委的候选人，包含说我、李嘉玲、罗鼎成、庄宜亮，我们四个人，然后在高雄的人道大酒店的一楼的包厢里面哈，他就拿出这一份区域立委承诺书，然后要求我们签。然后呢，里面的内容呢，非常夸张的是说呢，他将一个立委一整年可以领到以及可以请领到的所有的经费的总总 total 分门别列，按照细项列出来，包含说立委的本俸，好，立委可以那个请助理的助理费43万，包含说立委的办公室的事务费，还有文具补贴、筹措品费用、交通补贴、网络电话等等的所有补贴全部列出来之后呢，列出一个总额，我记得是700到800万，然后他要求说我们必须要回捐 10% 给党部运用。好，那这个里面非常夸张的点是，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经费呢是必须要去请领才有的，有很多是实报实销的。 对。 好，对啊，像包含说文具费用，这当然是实报实销嘛。好，那像说那个服务处补贴费或住宅补贴，这些的东西都是要实报实销的。那交通补贴也是啊，所有的你可以想得到的所有立委一年可以请领到的费用的最上限，他将它列出来，然后要求我们必须按照这个费用的 10% 捐回给党部。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时候是觉得非常的傻眼。 好，但是呢，你刚刚说一年他已经帮你算好就七八百万，等于是一年哦，光是选一个立委呢，民众党的立委，你要捐80万哦，啊，不是四个月都在做白工啊？重点是，你怎么可以要求把助理费捐出来呢？这个助理费是给助理的，又不是给党的嘞。 啊，对啊，那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费用哈，好比说可能是一些事务的补贴费，那当然是会给立委嘛哈。那你要实报实销哦。那助理费的话又不是会给你立委，那是进入那个立委的台湾银行的账户啊。对啊，那这个部分就非常的奇怪啊。所以其实呢，当场啊哈，不只是我啦，还有包含说罗鼎成，因为他也是现任的律师嘛哈，其实都有提出相对应的疑虑啦哈，都有司法性的疑虑啦哈，我们那个时候都有相关的一些 argue 出现这样。 但是自己的党自己救，怎么会是叫助理救呢？好，除了这个要求回捐助理费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还跟你说不签就没有政党推荐书，还有这个竞选补助金50万，所以你有拿到这个50万吗？ 最后有。那我们在那个是11月5号嘛哈，我们几个人都签了那一份承诺书之后，那我们签原因会签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草案，那后面如果你们真的当选的话，那要怎么样去执行，可能会有细部的比较合乎法令的一个那个实行的细则出来，那所以我们都签了。那在我们签了这一份区域立委承诺书之后，隔了两天，就是11月7号，那50万就有党部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联络说啊，感谢你，我们有收到那个你有签了区域立委承诺书，所以我们会将这50万汇到你的政治现金户头。我们就有收到这样子的讯息。 但是有真的收到50万吗？因为没有扣。 有。 你不是说有扣掉什么会费啊什么的？ 对，这个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夸张。就是我们收到那笔钱的时候，那个竟然不是50万整呢，竟然是49,995块钱，他还扣掉了15块钱的会费， 连15块钱的会费都要扣啊，这不对你们来讲也是蛮困扰的吗？ 对，因为我们那个要报这个是正式的政党的政治现金嘛哈，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那个申报，就政治现金我们必须要申报。那申报的话呢，如果你是个整数50万我们很好申报啊。可是呢，你竟然列一个499,995，这个我们非常难做账，还要去解释。对啊。 好，而且呢，这个连会费都要扣掉，也难怪啊，这文具补贴呢都要算进去。但重点是柯文哲说是要以最后的版本为主，但您所说的是2019年呢，所以等于是民众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这样回捐的情况吗？ 他应该这样子讲，我们都没有当选啊。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能够当选几席不分区立委，大家也都没有谱嘛，能不能够成立党团也不确定啊。但是呢，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的初心本意 就是希望说他所推举的那时候是中央公职嘛，哈，立法委员的中央公职，如果当选的话，能够从中央的公库里面搬钱给民众党使用， 嗯， 这可以看出他的初心本意， 嗯， 那当然啦，那后来民众党的政党票开得不错， 嗯， 然后呢也能够有五席的不分区立委进入国会，那这一个部分呢，要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子实行？那他们也有经过非常激烈的那个讨论嘛， 嗯， 然后最后就像易善兄提到的，就是他们那个柯文哲坚持的想法，他们觉得不合乎不合法嘛，哈， 嗯， 所以他们用了一个比较变通的方式等等的，就让我们现在已经所知的，就是一个助理， 嗯， 那个给那个党团去聘用，另外一个呢用折算额度，然后要捐给党部。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后来那个调整过后的合法的情况， 嗯， 但是呢，我是一直觉得你的初心本意就是希望从中央的那个公库以及地方的公库，从这些议员选举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推举的议员候选人，他既然叫也叫他们签类似的东西，不管这个里面的内容是怎么，你怎么样去描述，但是你的初心本意就是那样子嘛， 嗯， 就算你找了再多的律师把这个版本调整成合乎法令，或者是说看起来比较不违法， 嗯， 然后你但是你的初心本意 就是希望，嗯， 对，希望从公库搬钱来壮大你的政党嘛， 哎， 对啊， 所以啊，现在啊，不止立委啊，议员啊，现在传出党部主任，其实你们都要回捐哦，你们全部都要奉献给党就对了 啊，因为这一个阶段我就没有参与了，因为民众党的地方组织呢是在2020年。立委就是说他们党团成立之后， 嗯， 因为他们这也经过非常长时间的斗争，至少两个多月的斗争，好，然后呢最后决定用党团来领导整个党部，然后呢所以呢张子阳秘书长就等于是完全被架空嘛，那他之后也挂官球去了， 嗯， 那在确定这个之后呢，再由这个东西为基准为基础去发展地方党部，那时候呢就是柯文哲的引舞者就是蔡碧如，蔡前立委，他也很花很多的精神在各地游走，嗯，然后呢慢慢的去建立民众党的地方党部， 嗯嗯， 所以那个都是后面的事情了，嗯，那他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去安排制度，我就比较不清楚了，对。 好，博胜哥你先在线上等我们一下，我们先请教一下文杰议员，请问一下，嗯，这个10%哦，让党部运作，哎，怎么会这样子呢？一般的政党啊，可能国民党、民进党都有这个党公职的这个分摊金，但他不是，哎，他是把细项全部列出来，干也是安呢。 这个是很典型的柯氏作风啊。 怎么说？ 他觉得这个民众党就是靠他了。那你们既然你们的扛，那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要选的话，他背一个招牌，这个招牌是我柯文哲的嘛。 嗯， 那我柯文哲给你们用这个招牌，你就要付这个招牌使用费， 就是加盟个 回馈， 对对，加盟店， 对 你要收那个加盟金呢，啊？那所以那这只是他的算法，是在我们看起来，因为他其实很显然，因为易善很好几年前跟我讲，张易善啊，好几年跟我讲过，嗯，其实柯文哲就是叫张易善去看看民进党的制度怎么用嘛。 嗯 嗯， 那民进党的制度其实蛮简单，就是说我们会定一个金额， 对， 比如说像议员一年就是25万， 对， 嗯，那这25万我们通常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赞助者来捐款给党部的话，嗯，那就是自己出嘛。 嗯， 那民进党不会去算你议员一年可以拿到多少，他要什么这个纸张文具什么这些就把你算出来，真的不会啦，我们就是定一个金额这样子， 嗯， 那不分区立委的话就是定一个金额，就是6万块， 嗯， 就是6万块， 对， 那6万块你这位不分区立委你是要找人去帮你捐款，还是说你自己要薪水捐，嗯，那是你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个做法其实跟民进党他是超民进党， 嗯， 只是说他的做法 更 over 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要从立法院把钱搬出来， 不是因为你列到一个最上限，嗯，你不是列到一个最下限，那我为了要逼的我自己要捐出那个金额，我就要想办法去终极嘛。 我觉得是我做政治人物是这样，每一个当政治人物的人你要有募款能力， 嗯， 如果你没有募款能力你不用当政治人物， 嗯， 所以我们民进党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嗯，其实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嗯， 就是说对立委对议员这些人的要求，就是说你要去帮党募钱， 嗯， 募款，这个我觉得是很合理，可是民众党的这个做法变成是说，他去找了一些其实没有募款能力的人来当立法委员 素人 啊，譬如说赖香伶， 嗯， 我相信他绝对没有募款能力，他所以他最后一定是拿自己的薪水，去捐给捐给这个政党嘛。那比较聪明的像高虹安，他就会用他男朋友当那个人头，然后一个月五万，也就是因为民主党规定嘛，就是一个月五万，不分区的话你要交五万，所以一年的话就是六十万。所以李中庭为什么那一年就捐了六十万，就是这样嘛。所以柯文哲自己也讲，就说这个正好是我们定的quota，他自己有讲，所以柯文哲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那所以我觉得柯氏做法是这样， 匪夷所思哦。 我觉得是有点匪夷所思，你去算到人家那个什么，那个我记得立法院 是文具费都， 立法院还有那个挽联呢，挽联的那些都可以清款，我甚至说为民服务费， 他可能那些也都给你算进去， 那些都给他算进去，他可能算进去，所以他如果算一年七八百万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原来是要求每个人的 10% 的话就是七八十万，原来七八十万，但是后来因为可能这些 讲的是子虚乌有，说是有回捐啦，但是没有这样的细项，不是到 10%， 您怎么看呢？ 因为那个是我的亲身经历嘛，哈，那时候李嘉玲还有罗鼎成跟庄宜亮大家都在现场，那所以呢我不相信说他们，抱歉，我挂断一下东西， 是， 好，所以呢我不相信说那个他们没有看过那一份啦，哈，因为我的记忆还不错，然后我甚至可以讲啊，当初还有那个开玩笑啊，那时候呢那个秘书长呢，张泽阳秘书长，他还甚至有打趣的说啊，像说那个什么出国考察啦，这些费用啦，可能不好计算啦，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列在里面，然后我们就列出好计算的部分等等的，那这个东西我绝对没有记错，我是亲眼所见，亲眼看到，对，那么至于说李嘉玲他讲说那时候呢有要求说区域立委捐二十万，然后呢不分区立委要捐六十万。那国民党那个民进党他们或许都有类似的规定啦，齁。但是呢我当初张泽阳拿我们签的部分的时候呢，我非常的确定他有把一个立委一年的所得全部列出来，然后列出一个总额，然后要我们回捐10%。他甚至也有提到说不分区立委也要签类似的东西，然后他们的条件比我们更严苛，那是 20%。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接触到，然后呢都有签类似的东西啦，那但是呢我也有跟一些除了高雄我们这四个人之外，其他的区域立委那时候的提名人去询问，那他们肯有签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也怀疑啦，齁，这一份可能是就是说民众党他们的高层，就是中央委员会，然后头当然就是主席柯文哲嘛，齁，那他们想要测试我们的反应跟态度，那选了高雄市当作试点，那我们四个人的确确都有看到那一份，每一个人只有一份，然后呢签完就被收回去的区域立委承诺书，的确确都有看到。 好，而且那个你们现在等于是也没有， 如果说 是你说， 我是说如果说嘉玲他跟冯启燕跟民众党和解了，然后呢愿意按照他们的说辞来讲话，我也非常替他高兴啊，因为他毕竟也是柯粉嘛，就是他的对啊，他的那个身份嘛，对啊，我非常替他高兴啊，看不用受到这么多的质疑。对啊， 好，谢谢博胜哥，谢谢博胜哥帮我们来释疑哦。因为现在李嘉玲是说呢，这个敖博胜说的啊，子虚乌有。但是呢，敖博胜因为他自己要选立委嘛，他也说，这个是我之前的亲身经历哦。现在感觉起来呢，好像是一起罗生门。那真相谁知道呢？可能就只有柯文哲自己知道了。但要请教委员哦，这个真相可能有点越变越不明哦。怎么说呢？高虹安现在说，新竹新年有没有跨年晚会呢？前市府预算是没有规划，但是现在新竹妈妈竹科妈妈就说了，早就转为感恩祭了，而且呢12月17号也就要办。那我会觉得，高虹安现在是不是选前选后还有点忙，要来找助理啊，所以是不太清楚这个感恩祭跨年是不是要办，是不是有点点不太清楚新竹的情况呢？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博胜助理费的事情，齁，刚刚那个另外一位那个李嘉玲是他跳出来说没有子虚乌有，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谁可以证明？当敖博胜爆出这新闻之后指出 10% 很明确的数字，当然细项还有讲说什么交通费住宅费等等，当时的这民众党秘书长张泽阳跳出来没有否认这个事情，如果没有 10% 这个数字，我说没有 10%， 的确有回捐，但是某个数字我可以讲出来， 连张子扬都不想跳出来背书，只说那是中央党部中央委员决定，代表说张子扬其实也知道这个数字在里面。所以其实这两个人的这个态度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应该是确有其事的。那李佳丽后来跳出来子虚乌有，我觉得当然是帮民众党做一些这个消毒啦。但我还是要检讨一下，我觉得民众党可能真的很没有钱哦。我们立委回捐或者这民意代表回捐这职务捐，这是每个政党都有的事情。但你算到什么立委的助理费，然后这些薪资很不公平，非常不公平。因为代表说我没有去做这个交通费的话，我交通费也要算里面，我也要去要去回捐给民众党。我没有去租房子的话，没有做住宅补助的话，我也要捐给民众党。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这等于是压榨这一群人，帮民众党打下滩头，就努力努力去选举的这一群人。所以代表民众党他这个我觉得有点苛刻哈，其实不太合常理啊。那最后回到这个高鸿安的事情。竹科妈妈，她是竹科妈的新竹妈妈，她有说过去七年新竹市都没有所谓的这个跨年晚会。但老实讲，你看一下感恩晚会的内容哈，我觉得跟跨年晚会差不多、 啊。阵容很不错欸， 其实就是阵容 的明星、啊、 对阵容都是明星啊，或者是民歌的歌手这样，然后也是在晚上的时候请新竹市民一起同乐。我相信可能我觉得只是名称不同啦、啊、然后不是在跨年晚会。刚好这个时候跳出来讲，按照他这个匪逃匪这种学历啊，这种经历，他不会不知道这个过去没有所谓的跨年晚会改成感恩晚会。嗯，他会这样跳出来，目的只是要再去转移焦点，说，没有，你看林志坚多苛刻啊，当时没有编列这预算，导致呢，我今年好想办一个大烟火式的跨年晚会，就没办法，我的预算只有这些，然后我的那个请的人也确定了，只剩一个所谓的感恩晚会，跳出来还是去转移焦点，为什么去转移焦点？就是要把战线再扯回民进党，扯回林志坚嘛，然后他要展现一个形象，是说我高鸿安现在上来当新竹市长的，过去林志坚做的事情，然后现在林志坚留下烂摊子，我一并去解决这些东西。他去创造这个形象，目的什么？目的当然是去转移我过去讨论他接下来助理辈的事情，以及他可能被起诉的事情，这样子。 好，所以让大家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上任了还要再带仇绿的风向呢？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哦，因为你看看哦，高鸿安这样子怪哦，你钱要从哪里来呢？现在没有跨年挂到林志坚，后来发现居然是自己搞乌龙了，这是不是有点高鸿安他自己太忙了呢？忙到忘记了？ 其实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故意在转移风向，因为他回答这相关问题时的那一天，其实应该是一周近周刊爆出说他的那个助理啊，然后四度去找人家啊，要去串供啊，干嘛干嘛。他前面我跟你讲啊，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写了一下，高鸿安对几个问题完全没有回答，包括公款私用、低薪高报、人头助理是不是涉嫌收受不当的政治现金，有没有四度施压这个助理来去帮他串供，还有你有没有用你的公款来洗头来去买那些东西，所有的疑点他从来没有回答过，他一个是或不是从来都没有那个清楚的说明过，反而是用丢出其他议题，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什么没有感恩晚会啊这件事情丢出来，他就故意要去你看前面都没有弄好，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些焦头烂额，我光是要来办这些交接，我光是要处理这些事情都没有时间了啊，故意要把这个仇林志坚或者仇前朝政府的那个形象又给弄出来。我觉得他上任之后我大胆推测他上任之后的前面几个月一定会开始，你看棒球场什么弊案谁谁谁什么弊案什么什么什么， 他还有机会上任吗？ 我希望没有，因为我跟你说，其实讲到你讲了一个重点，我真的不理解，我们的媒体已经把他四度串供都写得这么清楚了，他本人也不敢去否认，但是剪掉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举动， 奇怪， 我就让有一种感觉是说，哎呦，好像是你只要五人格立法委员的身份，当然人家有保护伞，但是不是真的这个办不了？不是啊，你还是可以透过什么立法院的院长啊，然后取得相关的同意啊，什么什么就可以进去。就是说，现在就变成一个荒谬剧。很多的罪证都已经那个历历在目，或已经都出来了。可是我们就看一个人不断的去说谎，或是不断的去转移焦点，或是不断的去推脱，然后去找一些相关的借口。我们的司法就是拿他没办法。我觉得这种其实情绪会让人家会有一点点觉得说，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司法才有办法真的拿出铁腕来办他？12月25号那一天之后啊，如果他变成市长，我跟你讲，我如果是他，我也会讲12月26号，我就说你看 政治迫害。那如果说一个司法他要去采取相关的举动，真的要去考量到这一些外面这些声音的话，那这个国家司法不是就变成是招初一十五不一样吗？好像你这个身份是贵为立委，然后司法就看到你就软了。这有时候会让人家有一点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说整个为什么我会刚刚特别提到郭台铭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因为2024总统大选又快来了嘛，所以大家都在看嘛，柯文哲在这种形势之下，他离2024总统梦越来越远。但是我觉得郭台铭反而哦，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一直没有出声。很多人说啊，郭台铭不会选的，可是我不知道到底郭台铭会不会选，但我知道如果高虹安被成功的收押，如果高虹安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会对郭台铭如果真的有意问鼎2024总统之路的话，也是一大障碍。 好，请教小玉姐哦，是不是感觉起来我们台北市议员好像也拿最后这个快要卸任的柯文哲没有什么办法呢？双城论坛107万，那个时候陈佩琪不是拿出存折吗？啊，怎么最后还是大家买单呢？ 大家还记得齁，这个陈佩琪当时霸气外露齁，把那个存折秀出来齁。 很有面子。 差点 柯文哲也有 面子。有人在他面前可能存折就直接丢在脸上。111万齁，就是说你拿去我可以买了这样子齁。那我们先回过头来，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大家印象还深刻齁，就是说双城论坛啊齁。当时市议会是有一个决议齁，就是说如果呢这个共机共建持续扰台的状况之下呢齁，其实是不能办的。那你看齁，当时那个谁黄珊珊啊，他因为这件事情是黄珊珊自己去跟这个党团达成协议的嘛， 跟 对不对？ 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是总召。 哇、对啊，证人在这边。 跟国民党的总召议长，然后副市长， 对， 大家讲好，黄珊珊同意。 是， 而且他说我哥哥是 黄曙光， 对，对，对，就是说他作为江这个 将军的 家庭， 妹妹 他当然不能容许这个共军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来办啊。 他当时讲的这个满口答应， 对，就你看他答应了之后，结果柯文哲办，所以后来搞得黄珊珊很尴尬，他就没有出席嘛。不过后来这个双城论坛也是蛮荒谬的，去搞到最后变视讯，结果视讯你就罢了，一小时，后来发现那个费用啊，不是只有市政府当时说的只有97万哈，95万，结果后来呢一路是一直暴增到107万，那这中间还有什么呢哈？包括92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视讯要搞到92万，而且视讯一小时，一小时。要开92万，你有去了解吗？ 设备租赁这样。 哇，那92万，他们 是这样讲， 他是用马斯克的低轨卫星 传输，传输这样。 好，那后来还有悠游卡的制作费3万多块，还有口罩，还有双城论坛的特制口罩8800，还有什么视觉设计啦，还有行政杂志，夯不啷加起来就是100多万。就100多万，现在呢，柯文哲本来当时也是说，哦，那干脆如果不同意，我就自己付。就现在反而是就是决议要这个就是动支啊，动支这笔公帑来支付。 对， 那第一个啦。就是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打脸嘛，你当时不是霸气的说好，那如果议会不同意我就自己付，结果没想到你到现在还要下台了要卸任了，结果你还是用公帑付。其实我认为说这个就是有点跟这个他明天吧，应该是明天他就要去新加坡了嘛， 对不对？你要去进行毕业之旅了。那当时你跟议会你也没有报备啊，就议会现在包括市议员都说你之前都没有来讲说有这个、 啊。好来哦。 对，你明明就说连冲绳这个看起来也是临时塞上去，你冲绳完之后就说后面没有了，没有新加坡了，结果你明天突然偷偷摸摸要跑去新加坡，虽然你自己在那边讲说哦我很省啊，坐联航啦，红眼班机去啦，但事实上大家都不知道你这趟毕业之旅去要干什么。因为你已经要卸任啊，你要跟对方签什么合作吗？还是说你要做什么承诺？ 毕业旅行啊， 你要承诺也不可能啊，因为 报复性出游， 你下一个是蒋万安，人蒋万安不一定会买你的单嘛。所以我甚至都认为说，你这趟新加坡的毕业之旅，在没有议会同意之下。事实上你也应该要自己买单，不过以他现在看起来双城论坛这么赖皮，好，就本来自己说要自己付的，就现在搞到后来是公帑付，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觉得议会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啊，那就是说现在看自己预算，看梁文杰你们要怎么样来处理。 没有，因为我现在我不会连我没有连任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关乎在议会的态度了，也就是说议会你这样被市长打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弹书啊，实际上是根据预算法所做的，预算法就有写说那个关于立法院或是民那个民意机关所做的针对预算所做的弹书附带决议等等，那个行政机关要遵守。 对。 但是行政机关要遵守，如果行政机关不遵守的时候，那要怎么办？ 这个预算法没有写， 没错， 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关乎这个下一届的新的议会、嗯、你对这个事情你要有个态度。嗯，好，如果说他就是如果说议会没有态度，那以后预算其实不用审、嗯、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在审预算的时候，这些附带决议都会做得很仔细、嗯、而且那个是锱铢必较的、嗯、但是为什么锱铢必较，就是因为他有拘束力嘛。 那如果是被柯文哲这样一弄，然后议会以后就不管了，不追究了，那以后议会的预算也不用审了，但是那个预算法的那个条文应该废了。嗯，所以我觉得是新的一届的议会，嗯，他们要把这个态度拿出来，然后要就责， 要把你们态度就比陈佩琪还要来得弱啊！陈佩琪都把存折拿出来了。 就、 啊、 我觉得这个文杰点到这个，其实这是预算法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说议会就体制上它是可以。这一笔决算我是可以不给你过的，可是不过又怎么样？不会怎么样，顶多监察院就是不痛不痒，可能纠正你一下。对市政府来讲，他完全不痛不痒。嗯，所以我觉得将来的，因为这个预算法修法的权责在立法院，我觉得立法院其实可以考虑。嗯、因为文杰刚刚讲那个解释，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审核市预算的时候，他的弹书是要求要动工，嗯、但是后来因为扁政府刚上任，在2000年10月27号宣布停建核四嘛，后来大法官解释认为说这个是有法律效力，所以要遵守，所以后来核四复工了嘛。好，好，这个大法官既然解释过了，如果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他不遵守法律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应该有罚则。可是目前我们翻遍所有的预算法，柯文哲就是107万我就是拔核销掉了，市议会在审今年的，明年初会审今年的决算，可以不予核销，可是问题是你不能拿他怎么样。好，所以我是建议这干脆以后修法齁、哦、如果市议会不同意核销，或不同意你动资，但书不同意动，但是你强行动资的话，这笔钱齁、哦、谁动谁花的钱谁买单，就是买单，叫柯文哲自己买单，要不然诶、欸、你去修理蒋万安也没意思，因为这件事也不是他干的。对，你现在好，市议会如果假设有态度，他要对市政府有惩罚，可是你惩罚到是蒋万安， 冤有头债有主， 对，你又不是惩罚到柯文哲， 哎、 欸，你真的就让这个小人就这样逍遥法外、欸，哎、嗯，我觉得，哎、欸，那107万是我们在座所有人纳税钱、欸，哎，包含委员、包含将军、包含文杰，我们大家都出到钱、欸，哎、嗯，可是我们却拿他没办法。我觉得这个法律这个漏洞真的要赶快把它补起来了。 好，所以是不是人家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呢？但现在说啊，朱立伦难道在中国前面诶也要赢面子吗？要当好人吗？请教委员哦，朱立伦说要赶快恢复小三通啦，台湾应该协助中国的医疗需求。那朱立伦没有想到说台湾的医疗量能够不够吗？或者是遇到抢药的情况，那台湾人可以负担吗？ 我先简单补充一下柯文哲的事情哦。老实讲，今天如果他没有按照预算走的话，如果他是连任的话，或者说他继续是台北市长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议员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要求台北市政府去遵守，或者是甚至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让他施政没那么好施政啊、哦。但问题是他今天不照着预算走，最后他自意的去花这个笔钱，现在没有任何手段，这是极其荒谬的事情啊、哦嗯。所以这个我觉得未来当然是必须要修法。那另外也是，我觉得柯文哲很奇怪。议会已经决议让他有一个蓝民进党国民党都已经决议了，叫他说不要去办这个事情了，明明就有一个民意基础在那边的要求他这样做，他还是硬要去双城论坛，这么虽千万人无往矣，你为的是什么东西？所以难怪大家对于你政治立场跟两岸关系会有些疑虑嘛。最后我要去讲一点齁，大家就是他当时决议是95万 对， 然后他这个冻结，然后就禁止他开销这样子，最后花了这个多少钱？107万。为什么增加那么多钱？因为为什么陈佩琪不是亮出他的那个存折吗？柯文哲说：“哎、欸，陈佩琪存折111万哦，还可以花到107万。”那没想到最后花完之后，啊，不付钱了，还是要我们公堂去。我觉得这种政治小手段哈，包含陈佩琪跳出来争得一时的这名声，我觉得后续哈你都不负责任。真的，如果陈佩琪你再跳出来看到这个新闻的话，赶快把你钱提出来，捐给台北市政府。 哎、欸，那你要帮朱立伦讲一下话。 有，不要怕，我不会躲到这一笔。 不要闪躲。 然后再拿小三通的事情，小三通现在这个不管金门或马祖这个的居民想要去开通，主要是原因是他们的互相的关系比较深，包含很多财产或者任何的一些。资产在对岸，那他们也要去处理，类似这样子。那今天小三通开了之后，即便是开了之后，目前现在按照目前的规定以及两岸的关系，中国大陆人民是基本上还不能来台湾。所以小三通开了之后，其实是台湾人单方面的去跟回而已。那所以你说这样子会被抢购，其实是有些疑惑的啦。那当然你说，欸，台湾人去买这药给对岸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问题是，这是他们自由吗？但假设今天真的，因为的确，以中国大陆目前现状的确是药不够，而且发生抢药的事情，大家看到新闻都有。 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台湾的商人借机把台湾药拿过去对中国大陆卖？ 有可能。 第一个能不能进口是个问题，再来就是拿去卖之后会不会造成台湾的缺药？有可能。所以如果真的脚痛的话，金门跟马祖药量它一旦下降之后，其实它因为它不就是全台湾它是食药署会去控管嘛。如果发现明显药量控管的下降的话，当然我相信台湾政府可以去做一些控管去防止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有。到时候出状况会不会又说蔡政府有问题？ 出什么状况？不会说不会出状况。 疫情又扩散或什么在里面有话讲？ 感冒药 对啊， 这感冒药都被中国人抢光了， 出状况一定会说蔡政府有问题。 对啊，到时候出状况他回应。 没状况也会说蔡政府有问题。 对啊，请教对，所以请教将军，你看哦，你看朱人都没有想过中国现在在卡我们的商品哦，你现在去那边当好人要干嘛呢？ 他当然要当好人啦、啊、他之前不是讲过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让习近平气得七窍生烟啊、嗯、现在朱立伦胜选啦、啊、拿下这么多县市了，他当然要跟中国讲一下说，其实我跟你的想法并不远、嗯、我还是站在广大中国人这一边，他当然要施出善意啊，不然他2024怎么办？所以很多人说朱立伦2024是完全没有想法没有念头，我才不相信欸，我才不相信朱立伦绝对有念头。嗯，但是这一切的做法他必须会被反噬。为什么？你面对的是一个习近平，他从来不会把你台湾对他做的任何事情当成一回事、嗯嗯、他叫做理所当然，给我当刚好也可以，最好你把台积电整个拱手让给我，然后我还把它变成陆基电，他绝对不会变让你变台积电或中基电，这就是习近平的野心。所以认清中国他三通之前呢，蒋经国先生多么反对三通啊，到他临终之前不同意三通哦，三通不是蒋经国开放的哦，蒋经国说你大陆讲三通，中国那时候统战讲三通，他就给他讲三步，三步就是对三通的，三通就是要腐化我们的警戒心，要透过通商让我们的技术资源转移被他吸过去，13年三通线13年做到了没有？我告诉你做到了，统战做到了，只是有部分的爱国商人他有志气你知道吗？我就不去了，我就留在台湾，我就不去，就有这种商人。 那我觉得朱人是没有考量到台湾的现在的情况欸。 他为什么 他只有想要对岸的、啊、他只有想要中国的人，要不然你就叫中国撤飞弹之后我们再来三通 不可能 再来说。 中国绝不可能撤飞弹。 对啊， 因为中国的飞弹是以武逼统的最终目标。他现在以武逼统是最终，他现在以商谋统也是可以这样做。我透过禁你的东西让你东西少输出，以前台湾没有种这么多的这些水果凤梨啊释迦，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暴增，这13年之内有多少中南部的这些农民改种这些作物，种过去初期赚到钱了，五年六年之后13年之后他给你断了措手不及。嗯，所以说这些作物我们台湾要回到原始在三通之前我们那种平衡的种植、嗯、那种所谓的经济平衡做好分配的一个种植，否则这种状况你一直在被中国牵着走会很可怕。可朱立伦他不在乎这个、嗯、他在乎的是如何让国民党重返执政，如何把民进党打趴、嗯、所以我在强调一件事情，打趴民进党是你两党之间的事、嗯、但是不能让中华民国趴下去、嗯、中华民国要走出自己的路、嗯、最主要是走出被中国控制的路才是未来我们 的方向。 好，所以好人朱立伦在做，难道责难要由台湾人自己扛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认为说对岸的人会来抢药，他说这个是苏贞昌的意识形态对抗获取政治利益，到底是对谁才有利啊？ 哎，拜托，现在人家药师第一线药师已经出面来讲，他说确实从12日开始，那为什么12日开始？因为中国就12日开始就是已经不用在那个封控了嘛，已经有好几组人嘛特别指定要来采购退烧药，然后止痛药综合感冒药、嗯、一次就下定两三个月份要寄回中国，然后呢也有民众呢就开始要购买快筛剂寄回中国，然后药师呢就表示说啊，那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相关药品一个月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缺货、哦、所以赶快提醒国内的药品库存量要进行个相关的排点。所以什么叫做意识形态？难道这个药师也有意识形态吗？我是真的觉得真的有意识形态其实是朱立伦、嗯、你看到人家不准我们的一些农产品然后水果去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不准我们去，结果现在还赶快三通赶快三通让那个我们不管是谁来抢购我们台湾的药品吗？人家打你的右脸你还要连左脸都凑上去说哎，这边还没打到再打一下吗？我们台湾人有这么样的卑微吗？我们先把自己的2400万人血照顾好，这不是应该最重要的吗？再来然后讲说什么意识形态，我跟你讲啦，他们在抢那个台湾的药之前已经先抢香港的药、嗯、香港抢到要寄出限购令、嗯嗯、然后再来 你看上海更是，哎，上海他们这个什么布洛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莲花清瘟，你知道吗？莲花清瘟像买莲花清瘟跟买爱马仕一样，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就是要搭配，你要买三瓶感冒药，你可能才能搭送一个那个。 好，请教晃哥，因为现在国民党立委还说啊，都买不到返家的机票，帮台商来求情啊，那这个有关蔡政府的责任了，说蔡政府不负责。 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今年进入第三年，如果前两年都没有这个所谓的台商或是这个台生买不到返家的机票，为什么今年会有？嗯哼，前两年比这个更严重啊，停的班次更多啊， 中国选2024了， 中国的管控更严格，没错，举经你讲到重点，你果然聪明了，因为要选举了嘛，所以赶快来炒作这个，因为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再炒作已经来不及，因为可能2024的一月投票可能是在农历年前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假议题，这根本不用理他，因为这个情况已经有三年了，而且现在的班机以今年农历春节的班机来讲，两岸之间班机绝对比前两年多， 对， 所以没有买不到机票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药品的问题还有小三通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一起看。小三通它并不是政治问题，现在看起来是防疫的问题更大，因为王必胜昨天为什么去金门看？王必胜去看完之后，他今天在脸书发了一个文，他再把中国的卫健委官方公布的防疫确诊人数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发现他解几个字评语说厉害了你的国，就全世界经过武汉肺炎三年来，我们大概得到一个规则，就是说，当你很严格的防疫的时候，确诊人数会少， 对， 我一旦放宽，而且像中国这种突然是直升机式的放宽的时候， 就 人数一定会暴增嘛，中国是反而变少，那根本是地球上的奇迹啊！我都怀疑现在统治中国是火星人，因为他科技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你怎么可能呢？好，所以王必胜得到一个结论，如果中国疫情他讲了课，他说没有不透明，他不是用不透明，他说这样子起伏不定齁、那我们要跟他做进一步交流，这个我真的很难下决定。 那万一确诊的人跑了过来，那谁要负责？ 没错，而且你知道，因为现在台湾对于外国人进来我们是没有检疫的齁，但是中国现在是五加三。 对。 你知道昨天陈玉珍前天去中国开完会之后，他回来提了个建议，他说把金门当作隔离点。在金门先隔离五天 啊，他不是在金门人抗议吗？ 这不只是抗议的问题，举荐这是自我矮化的问题耶。你去美国，你可以把台湾当作隔离点，然后直接飞美国吗？除非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嘛。 对， 就你在夏威夷隔离完，我可以直接飞美国本土，没问题嘛？你这就等于是把金门当作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这是政治上这是多大的意涵？陈玉珍竟然会讲这种话，而且你觉得金门人同意吗？你把所有有可能染疫。